对，其实这里我也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到美国读书，那么将来后边自己是怎么设定的呢？ 那个首先去美国老老实实把课上完， 嗯， 然后好好学习课外知识， 嗯， 但是将来未来的职业发展，我觉着我还是可能会回国吧，本土的环境可能更适合我。 我觉得这个计划呢，也可以等你到了美国之后，自己的这个思想也会不断的在变化，还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 对对对， 到时候会有新的想法。 嗯， 我也希望到等你留学一段时间之后，或者留学回来的时候，也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同学们和同学的家长们一起来分享自己的这种留学的一些经历和精彩。 好好好 好好，那我们今天的留学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王其通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申请美国留学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好，谢谢你。 好，谢谢瑞迪老师。 嗯， 谢谢大家。 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中午的12:30以及晚上的8点播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ks Beijing。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